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中国的传统餐饮文化历史悠久，菜肴在烹饪过程当中出现了许多的流派，川、汝、粤、苏四大菜系呢形成的历史较早，后来浙、闽、湘、徽等地方菜也逐渐的出名了，于是形成了中国的八大菜系。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其中的徽菜。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现在在北京的那些吃客们有机会去体验一下安徽的美食盛宴了，因为正在举办安徽美食节活动呢，一直到7月底。该活动为北京的美食爱好者提供正宗的安徽菜品。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部分。那么看看如何翻译今天的第一部分。首先我们看一下在北京的那些吃客们啊，或者说那些美食爱好者们，这个词呢我们讲过，其实不难，在我们原来学过了这个 food 这个词啊，食品后面加一个 IE， foodies， foodies， 如果说吃客们啊，一堆人的话呢，是一个复数的概念， foodies in Beijing now have the opportunity， 可以说呢 have the chance，或者说呢 are lucky 啊，都表示说一个人有机会能够做某件事情。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一个人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说 have the opportunity， have the chance， 或者说呢 are lucky， 后面跟上 to do something， 去品尝去体验。这里面我们用的是 to enjoy a real feast。 哎，这里面我们说这个盛宴啊，我们学的一个词呢叫 feast， F-E-A-S-T， 同学们记下来 feast， F-E-A-S-T 这个词啊特别容易哈，跟我们前几期讲的一个词呢混淆， feat， F-E-A-T、这两个词之间呢就差了一个 S。 如果说是 feast 表示盛宴啊，表示说呢大吃一顿，如果说是 feat， F-E-A-T 呢，则表示一个壮举啊，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也可以说呢，我那天哈一下吃了10个汉堡，那么这是一个 feast， 是一个盛宴，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啊，基本上是达不到的一个目标，因此呢也可以说是一个 feat 啊，是一个壮举，当然啊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这么一个场景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讲 at 安徽 food festival 啊，安徽美食节，它呢一直持续到呢今年的7月底， running through the end of July。那么这个是 run 哈、啊，表示经营啊，它跟跑呢没有太大的关系哈、啊。Through the end of July， 七月的末端哈、啊、，the gourmet event serves up authentic 安徽 foods to attract Beijing diners。后面我们再学几个跟吃相关的一些词哈、啊，比如说一个是美食的一个活动。这里面这个美食啊，我们在前几期也讲过，它叫 gourmet， G-O-U-R-M-E-T， 这个词呢它的意思不难哈，美食，但是呢它的发音同学们要注意了，后面那个 T 呢是不发音的，是 gourmet， 好 gourmet， 后面加一个 event 啊，那么是一个美食节，这个美食节呢能够提供能够服务啊，什么东西呢？ serves up authentic，正宗哈、啊，这个词呢，我们说，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我们都讲究呢，一定要正宗哈、啊，不然的话呢，用到假货呢，就比较郁闷了。那么今天我们学到这个词，正宗哈、啊，真的叫 authentic，A-U-T-H-E-N-T-I-C，authentic。那跟它对应的形容词呢，就是假的哈、啊，假冒的叫 fake，F-A-K-E。后面它能够呢，吸引大量的北京的这些美食的爱好者哈 ，to attract Beijing Diner 啊，后面用的是这个 Diner D-I-N-E-R。 那么这个词啊，同学们也一定要小心了，不要和那个 Dinner 弄混了。 Dinner 呢是两个 N D-I-N-N-E-R， 它的发音呢是 Dinner， 如果说少了一个 N 就一个 N 的话呢，它是一个Diner 的发音哈。另外意思呢表示说食客就餐的那些人员们哈， Diner Dinner 哈，它的拼写呢有些相似。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徽菜哈。安徽菜呢是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起源于古代的徽州。由于徽州商人在明清时期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因此呢这个菜系呢在全国便流行了起来。好，看看徽菜哈，安徽 Cuisine，安徽 cuisine 哈，这个词又跟我们的菜相关哈，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cuisine cuisine， 表示呢做菜的一个方式和方法。那么安徽 cuisine 表示安徽的菜系，安徽做菜的方式方法。 is one of the eight major cooking styles， 它是中国八大菜系的之一，后面就可以解释用的 eight八个 major 主要的 major， 哎，同学们记下来 eight major cooking style 啊，那么烹饪的风格，烹饪的风格 in China cooking culture， 在中国的烹饪文化当中，它是一个门派啊，它是一个系列等等 is one of the eight major cooking styles in China cooking culture。 然后来看一下它起源于古代的徽州， originating from ancient 徽州， originate 啊，这个词表示起源，由什么什么开始，后面加介词 from， originating from ancient 徽州， O-R-I-G-I-N-A-T-E originate。 同时啊，这个词作为动词叫 originate， 它的名词呢是 origin， O-R-I-G-I-N 表示起源。那么这个词呢它的拼写不是很难，但是呢容易出现错误的呢是它的这个发音。很多同学啊会容易呢把它的重音放到第二个音阶上哈，它的重音应该在第一个音阶上， origin origin。 The cuisine spread across China， 国内哈，在中国便流行了起来。这个 spread 表示能够散发流行。 Across China as 徽州 businessmen gain nationwide influence， 在全国的影响力呢不断的在增加。英文呢是获得了 gain 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nationwide 表示全国范围内的， nation 全国， wide 表示一个广泛的意思，合到一起呢是全国范围内的 nationwide influe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在明清两代获得了一个很大的推广，或者说呢它的知名度呢越来越高。本次的安徽美食节啊请来了安徽的顶级的厨师，同时啊那个原料呢从安徽当地采购，以确保食材的新鲜和当地的一个原汁原味的这么一个感觉。同时啊这些美食是按照传统的食谱和方法进行烹饪，另外呢在摆盘上也非常的讲究。这个节日邀请了安徽的顶级的大厨， The festival has invited 邀请，后面是大厨啊， Top Chef Top Chef厨师，我们讲过了哈，也分级别。一般如果是 cook C-O-O-K 表示一般的厨师，如果说是 chef C-H-E-F 它往往呢是指呢这个厨房里面负责的那么一个人，而大厨呢叫 top chefs from 安徽 with ingredients and material from 安徽，那么它的食材它的原料来自于安徽。I-N-G-R-E-D-I-E-N-T ingredient ingredient 啊，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and material from 安徽 to ensure 去确保呢这个食材的新鲜和呢跟当地的口味呢是一模一样哈。 ensure the freshness and the local flavor fresh 如果用名词的话呢后面加 N-E-S-S freshness 以及呢跟当地的口味呢是一样的 local flavor 啊，这两个字不难， local 当地的 flavor 是一个风味。因此呢我们到啊外地旅游的话呢我们可能会找一些当地的一些小吃，那么这个小吃呢也可以用这个 local flavor 这个词组呢来表示哈。 The foods are cooked following traditional recipes and method。那么烹饪的方法呢，也是按照徽菜呢那种传统的方式方法进行烹饪。因此呢，用的是 following traditional recipe 哈、啊，做菜的方式方法 recipe 啊 recipe and method, but are presented with modern beauty。后面这句话呢，提到了我们说一个菜呢，不仅仅吃的要好，另外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长相，或者说呢，一个很好的卖相。那么这个英文如何来翻译呢？我们用 be presented。那么这个菜呢，被展示出来 ，are presented with modern beauty 啊，现代的美。哪里体现呢 ？In plate arrangement， 盘子，这个词我们学过 ，plate 不难。后面 arrange，arrange， 安排，后面加 ment，plate arrangement。哎，同学们记下来，翻译成中文呢是摆盘啊 ，plate arrangement and decoration， 以及呢其他的一些装饰，比如说呢会有一些雕花啊，一些小的一些绿叶等等哈，那么让这盘菜呢看起来特别的舒服，特别的诱人。But are presented 啊，展示出来 with modern beauty in plate arrangement and decoration。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讲几道在美食节里面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几道安徽菜。Here are some foods you cannot miss during the month-long festival， 你不能错过的一些美食啊。首先呢，这个美食的名字啊，特别特别的好玩哈，叫做黄山云雾大虾。哎，大家看一下这个大虾跟黄山的云雾有什么关系啊？那么首先看看这道菜的英文的翻译啊，特别的好玩，叫毛峰 shrimp， 毛峰的大虾。In the clouds and the mist of Huangshan Mountain， 毛峰 shrimp 体现在雾里面和它的那些云里面哈，云和雾里面。In the clouds， 我们学过 cloud 是这个云的意思，后面这个 mist， M-I-S-T 呢是指呢山里面哈飘出来的那种雾啊，特别神秘的那种东西叫 mist， M-I-S-T of Huangshan Mountain。那么合到一起呢，叫做黄山云雾大虾。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大虾由什么构成的，怎么来做成的哈。Tender and fresh， 非常的嫩哈，特别的新鲜。这两个词，同学们记下来。我们在说一道菜的时候呢，会说这道菜特别的 tender and fresh。比如说指这块肉啊，啊牛肉啊，或者什么牛排呀、啊、等等，非常的 tender， 非常的 fresh。那么表示说这道菜的品质是非常好的。The river shrimps also has a hint of a green tea flavor。那么这个河虾、啊、同时呢还有那种绿茶的。那么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啊，它没有用这个 feeling， 而用了一个 hint，H-I-N-T 这个词啊，往往用在我们说一道菜的时候呢，有那么一丁点的感觉。在讲葡萄酒的时候呢，比如说有点这个樱桃啊，有苹果啊，有这个梨啊等等，那么一丁点的味道，那么它会用这个 hint of something。所以这个词组，同学们记下来，在说一道菜，这一瓶酒的时候呢，是非常地道的一个英文单词。After being boiled with 黄山毛峰 tea， 哎，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说它跟黄山有一定关系，因为用到的是安徽毛峰茶来煮的这个虾。The plate becomes artistic， 这个摆盘啊非常具有艺术性啊，很有艺术感觉，用的是 artistic，A-R-T-I-S-T-I-C， artistic as a solidCarbon dioxide meets hot water and create the effect of mountain mist。 这句话就解释为什么会出现黄山的这个云和雾了。原因呢是呢，这道菜做的时候呢，运用了一个叫 solid carbon dioxide， 固态的二氧化碳，也可以指呢叫干冰。干冰呢 meets hot water， 遇到热水的时候呢，马上就会形成一种什么呢，山里面那个云雾的感觉。所以呢这道菜叫做黄山云雾大虾。那么这里面又讲到了一个毛峰 tea， 毛峰茶， A type of green tea from 安徽 famous 黄山 mountains rank among the top 10 Chinese teas。毛峰茶在全国的哈十大名茶当中呢是有一席之地的，因此他用的这个词叫 rank among， 表示说呢它是有排名的，它的知名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among the top 10 Chinese teas。 那么讲完了黄山的云雾大虾，还有一个我们要讲的安徽菜里面一个叫毛豆腐哈。毛豆腐的英文翻译叫 furry 豆腐哈，这个 fur F-U-R 我们学过是皮毛，后面加一个 R-Y，furry，F-U-R-Y， 叫做 长毛的这个豆腐。那么毛豆腐呢，是用新鲜的豆腐做成，再把毛豆腐炸成金黄色的颜色之前，还需要让新鲜的豆腐在外面长一层白色的霉菌。这种霉菌啊，不是说我们认为的啊有毒的、有害的、对我们健康有坏处的那些霉菌。那么喜欢吃辣的朋友呢，还可以选择呢麻辣毛豆腐。Furry tofu is made of fresh tofu that has been left to grow a coat of white mold.外面长一层白色的霉菌啊，这里用的是呢 white mold, M-O-L-D, 表示说一层啊白色的这个霉菌。Before being deep fry, 炸这个词 fry, deep fry 呢用油炸，同时呢炸的时间会长一些，叫 deep fry, to a crisp golden brown, 形成一个金黄色啊，这 crisp 又脆啊，同时呢颜色呢是金黄色，叫 crispGolden brown, a spicy flavor is also available for chili lover. 那么喜欢吃辣的朋友还可以选择麻辣毛豆腐，用了 spicy flavor, spicy 我们讲过 S-P-I-C-Y, 表示说口感比较辛辣的那个风味，那个口味。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Foodies in Beijing now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njoy a real feast at Anhui Food Festival. Running through the end of July, the gourmet event serves up authentic Anhui foods to attract Beijing diners. Anhui cuisine is one of the 8 major cooking styles in China cooking culture. Originating from ancient Huizhou, the cuisine spread across China as Huizhou businessmen gained nationwide influence during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The festival has invited top chef from Anhui with ingredients and material sourced from Anhui to ensure freshness and local flavor. The foods are cooked following traditional recipes and method, but are presented with modern beauty in plate arrangement and decoration. Here are some foods you cannot miss during a month-long festival. Mofeng shrimp in the clouds in the midst of Huangshan Mountains. Tender and fresh,The river shrimp also has a hint of green tea flavor after being boiled with Anhui Maofeng tea. The plate becomes artistic as a solid carbon dioxide meets hot water and creates the effect of mountain mist. Maofeng tea, a type of green tea from Anhui famous Huangshan Mountains, ranks among the top 10 Chinese teas. Furry tofu. Furry tofu is made of fresh tofu that has been left to grow a coat of white mold,Before being deep fried to crisp golden brown, a spicy flavor is also available for chili lovers.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小女巫的狂欢夜》第三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witch and her big night. 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关于一个小女巫还有她的狂欢夜的故事。So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Little Witch's Big Night, 小女巫的狂欢夜。 Little Witch and the astronaut flew over the big city. They whizzed around the tall buildings. 那小女巫和这名宇航员呢，一起飞过了大城市，他们一起在很高的建筑物之间来回的穿梭。 They saw jack-o'-lanterns in the windows. Jack-o'-lanterns winked at them. Little witch and the astronaut winked right back. 这个时候啊，他们看到了窗户边上的南瓜灯。那南瓜灯呢，向他们眨眼睛。那小女巫和宇航员呢，也向他们眨眼睛。 Can you fly upside down? Asked the astronaut.Yes, I can, said Little Witch. And she said the magic words. Harum scarum, witches bats. Now we're hanging just like bats. Oh, 那这个时候啊，宇航员就问，你能倒着飞吗？ 小女巫说，我能啊。紧接着呢，她就开始念咒语了。 Haram Scaram， 女巫的桶，现在我们要倒挂着飞，就像是蝙蝠一样。 Flip flop ups and down， they flew over the roofs and past the moon。 就听砰的一声，他们真的倒挂在了扫把上，他们就这样飞过了房顶，飞过了月亮。Then the broomstick took them back to Little Witch's porch. The three trick-or-treaters clapped their hands. This was the best Halloween yet, they said. Let's go flying next year too, Little Witch smiled. That's a good idea, she said. Well, goodbye, said the devil, the pirate, and the astronaut. And thank you.然后啊，扫把把他们安全的又带回了小女巫的家门口。三个小朋友一起热烈的鼓掌，一起欢呼道。他们说，这是我们过得最棒的一个万圣节了，我们明年还要飞呢。小女巫开怀大笑，她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好主意。好了，现在假装恶魔的小朋友，还有假装海盗的小朋友，以及假装宇航员的小朋友，一起对小女巫说再见，谢谢你。 Little Witch waved goodbye to her friends。 小女巫啊，向她的好朋友们挥手道别。 Then she swept the porch。 I will be very good all year, she told Scrubby。Then mother will punish me, and I can fly again with my new friends. 然后呢，他用扫把呀，把家门口又打扫了一遍。然后啊，他对他的小宠物 Scrubby 说，我要整整一年都表现得非常的乖，这样妈妈就会再次的惩罚我，这样我就可以和我的新朋友们一起飞翔了。 Little Witch was reading a bedtime story to Scrubby.When the big witches came home. 那正当小女巫在给宠物 Scrubby 读睡前故事的时候，女巫一家子都回来了。 Grouchy Witch said, You missed the spookiest Halloween ever. Nasty Witch said, We scared all the children. Mother Witch said, I hope you learned your lesson. 那这个时候啊，不高兴说到了，你错过了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万圣节。大坏蛋说道，我们把所有的孩子都给吓坏了。这个时候妈妈说道，我希望你能够吸取你的教训。 啊 Because, said Mother Witch, I learned my lesson. Halloween is not fun without you. I missed you.Little Witch、 然后妈妈紧接着说，因为呀，我是从中吸取教训了，你可知道万圣节要是没有你一点儿也没意思，我实在是太想你了，我的小女巫。 Then she gave Little Witch a big Halloween hug. 然后她就给小女巫一个大大的拥抱。 At bedtime, Mother Witch told Little Witch a spooky story. 然后啊，在上床睡觉的时候，妈妈给小女巫讲了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故事。 Then she tucked her in. Next year, you can fly with us, I promise, said Mother Witch. Can I bring some friends? Asked Little Witch. Yes, if you promise not to be too good, said Mother Witch. 然后呢，妈妈就让小女巫钻进了自己的被窝里。她紧接着说，明年呢，我一定让你和我们一起飞，我保证。那小女巫就问呢，那我能带点朋友去吗？妈妈说，没问题，只要你保证不再那么乖。妈妈要求小女巫别那么乖，不要整理被子，不要去把蜘蛛网给扫掉。 I will do my best, mother, said Little Witch. And she really meant it. 然后小女巫就说，妈妈你放心吧，我一定乖乖的。她真的是这个意思，她一定会